及其不幸和可能性这些问题得以提出所赖的诸条件探寻一番了吗？但若不专题澄清一般存在的意义，不澄清是，还该在何处找到这些条件呢？要从存在论上解释罪恶现象，缺失与匮乏这些本身不大清晰的概念显然已经不够用。尽管若以充分形式化的方式把握这些概念，他们毕竟还可广派用场。至于依循罪恶观念，依循恶之为善之缺失的观念来制定方向，那简直就丝毫也经历不了生存论上的罪责现象。善与缺失出自关于现成事物的存在论，而由这二者抽象出来的价值观念也是与这一同一种存在论相适应的。其存在为操心的存在者，不仅能背负实际的罪恶，而且它在其存在的根据处就是有罪责的。唯有这种是有罪责的，才提供了使此在实际生存着能够成为有罪责的存在论上的条件。这种本质性的有罪责存在，也同样原始的是道德上的善恶之所以可能的生存论条件。这就是说，是一般道德及其实际上可能形成的诸形式之所以可能的生存论条件。原始的有罪责存在不可能由道德来规定，因为道德已经为自身把它视为前提。但何种经验可为此在的这一原始罪责存在作证呢？然而别忘记反过来问一问，只有当罪责意识觉醒时，罪责才在此吗？亦或说，原始的罪责存在恰恰在罪责沉睡之际才宣告出来？罪责存在首先与通常保持其未开展开状态，由于此在存在的沉沦而保持其封闭，这恰只揭露出我们所说的不知状态。罪责存在比任何一种对它的知都来得更原始，而只因为此在在其存在的根据上就是有罪责的。此在作为被抛沉沦的此在，对它本身封闭它自己，良知才是可能的。因为呼声提供出来让人领会的其实就是这一罪责存在。呼声是操心的呼声，罪责存在组建着我们称之为操心的存在。此在在无家可归状态中原始的与他自己本身相并，无家可归状态把这一存在者带到他未经伪装的不知状态面前。而这种不幸属于此在最本体能在的可能性，只要此在是为其存在操心，他就从无家可归状态中把自己本身作为实际的沉沦的常人向着他的能在唤起。召唤是唤上前来的唤回，向前就是唤到一种可能性中，生存着承受他所示的被抛的存在者。唤回就是唤回到被抛境况，以便使被抛境况领会为他不得不接纳到生存中的不得根据。良知的这种唤上前来的唤回，使此在得以领会此在在其存在的可能性中作为其不知筹划的不得根据，应把自己从迷失于常人的状态中收回到他本身来。也就是说，此在是有罪责的。人们会觉得，那么此在以这种方式使人领会的东西似乎是某种关于他本身的信息，与这种呼声相应的听似乎是对有罪责这一实际情况的信息接收，这种呼声应得具有唤起的性质，这种良知解释岂不要把良知的功能彻底导致了？向罪责存在唤起岂不是说向恶唤起？再粗暴的解释也不会愿意把这样一种呼声硬压到良知上。那么向罪责存在唤起说的是什么呢？如果不是把罪责理解为通过某种行动或拖拖拉拉的不行动而产生的欠债，并把这种意义引出的概念当作基础，而是坚持按罪责存在的生存论意义来理解它， 那么呼声的意义就变得清清楚楚了。既然良知的呼声来自此在本身，而且为指向这一存在者，提出上述要求就不是任意之举。然而这样一来，向有罪责的存在唤起就意味着唤上前来，唤向我作为此在向来已逝的能在。这一存在者无需乎先有措施或脱欠才担上罪责，此在只不过应当以有罪责的方式本真的去视他所视者。于是正确的倾听召唤就等于在其最本己的能在中领会自己，亦即在这样一种自身筹划中领会自己。这种自身筹划的所向就是能以最本己的本真的方式成为有罪责的。此在有所领会的让自己被换上前去，换向上面的这种可能性，其中就包含此在对呼声成为自由的，准备着能被召唤。此在以领会呼声的方式听命于他最本己的生存可能性，此在选择了他自己。随着这一选择，此在使其最本己的罪责存在对自己成为可能，而这种罪责存在对常人自身则保持其封闭。常人的知性见识的是否满足手头规矩与公众规范，常人结算这些规矩规范受了几许冲撞并祈求得到找补，常人溜过最本己的罪责存在，以便吵吵嚷嚷议论犯错误。但在召唤中，常人自身被召唤回本身的最本己的罪责存在。领会呼声既是选择，不是说选择良知，良知之为良知是不能被选择的，被选择的是有良知，即对最本己的罪责存在的自由存在。领会召唤就等于说愿有良知，这并非意指愿有清白的良知，也非指着意培育呼声，而只是指准备被召唤。愿有良知当然远非搜求种种实际的救责，它同样也远非从罪责，其意义是本质性的有罪责求解放的倾向。愿有良知悟灵是实际上之所以可能变成有罪责这件事的最原始的生存上的前提，此在领会着呼声，而让最本己的自身从所选择的能在方面自在行为，只有这样他才是负责的。但一切行为实际的却必然是没良知的，这不仅因为行为避免不了实际上的道德救责，而且因为行为基于其不的筹划的不的根据一向在供他人存在之际，就已经成了对他人有罪责的。于是愿有良知就要把本质性的没良知承担过来，而只是在这没良知之内才有着善良清白的存在这种生存上的可能性。虽然呼声不提供任何信息，它却并不因此只是批判性的，呼声是积极的，它把此在最原始的能在作为罪责存在开展出来，因而良知公开自身为一种此在存在的见证，在这一见证中把此在本身换回到它最本己的能在面前来，还能够从生存论上更具体的规定如此这般见证的本真能在吗？在这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人们由诧异我们在这里何以一味回到此在建构上去阐释良知，而匆匆越过流俗良知解释所熟知的所有现有情形，那么像我们这样提出在此在本身之中所见证的能在，是否称得上足够明白确凿呢？在上面的阐释中，究竟还能不能像良知实际所示的那样复认出良知现象来？我们不会是太过自信太过率直的从此在的存在建构演绎出一种良知观念吧。良知阐释的最后一步是从生存论上借说在良知中得以见证的本真能在，为了保证良知的流俗理解也得通达这一步，就需要明确指出存在论分析的结果与日常良知经验之间的关系。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